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41集。 谁知水坑一进去便看见了不该看的，程前正没形没款地躺在大师兄腿上，他身上不是血迹就是污迹，还有被烧焦的地方，而那别人少洗一次手都要哇哇乱叫半天的大师兄，居然毫无芥蒂地弯下腰在他眉间上亲了一下。水坑一条腿卡在门槛上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用发誓的姿势举着黑龙鳞呆住了。他心想， 我要长针眼了，不，我要被灭口了。 严征明好像已经得到了世上最大的倚仗，他近乎平静地抬头看了水坑一眼，态度自然地压低声音问， 什么事？ 水坑碰到他的目光狠狠地哆嗦了一下，脱口道，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李云的。 不对，四师兄让我带给你的。 水坑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将黑龙鳞放下。严征明点点头， 我让你跟他说的话你说了吗？ 说了，四师兄让我转告你，让你管好自己的事情。 哼。严征明哼了一声，约莫是骂了什么，抬头看见水坑仍在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俩，便干咳一声问道， 看什么？你还有什么事？ 这一嗓子仿佛惊吓到了水坑脆弱的心肝，他机灵一下，二话没说，连滚带爬地跑了，临走还被门槛绊了一下。韩渊在十方镇的残纸上坐了三天，众人依然没有商量出一个章程来。魔龙仿佛一个烫手的山芋，没抓到的时候，人人都恨不能马上就将他伏诛，抓到了，又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。韩渊从南疆一路北上，沿途血流成河，引起了一场动荡的浩劫，可谓是罪大恶极，论罪当诛。他若能死在十方镇里，便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偏偏他不但不肯死，还全虚全伪，修为无损地活了下来，这便麻烦了。眼下扶摇派避嫌，不肯出声，天眼处将事情闹到了这一步，没脸出声。四圣中剩下的两位大能始终不肯露面，只派了门人。门人说话的分量始终是轻了一些，何况又被天眼处的内奸重创，一时间自顾不暇。唐枕一直在疗伤，其他门派要么不够分量，要么不肯因此得罪扶摇派，谁也不敢站出来说一句此人该杀，局面僵持住了。扶摇派几人从石戒子中出来的时候，便看见那本该是阶下囚的韩渊一副睥睨天下的模样，端坐在十方阵台。严征明挥手收起了石戒子，各大门派立刻一同将目光投注过来，最后还是六郎走过来恭恭敬敬地问道， 唐前辈打发我来问，不知严掌门有何去处？ 在外游历多年，算来也该回门派了。我打算回去打开扶摇山，若堂兄不嫌弃，不妨来住一段。 竖着耳朵偷听的众人立刻与旁边人交头接耳起来。几年前扶摇二字还名不见经传，经过锁仙台太阴山之事，如今恐怕是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连南疆魔头们都在盛传扶摇山有异宝，众人当然都很好奇，可惜谁也没胆子窥视。这时六郎问出了第二个所有人都很关心的问题， 那就恭喜严掌门了，唐前辈还让我来问魔龙之事扶摇有什么立场？ 此事本该天眼处裁决，不过既然他们人都不在了，我看不如让堂兄这个公证人说说吧。 严征明瞥了不远处的唐枕一眼，不肯先露口风，唐枕远远抱拳， 不敢。 诸位在化骨阵中多有损伤，我看此事不如压后，容诸位休整后上报各大门派。下月十五，我们约定在此集会，再议此事可好？ 说完，唐枕又转向韩渊。 我相信以韩真人的为人，肯定是不屑于背着血誓反誓潜逃的。 哼！ 韩渊冷哼了一声，眼皮也没抬。前有三王爷那样自称人间正道的奇葩对比，如果韩渊真的信守承诺，在十方残阵中自锁一个月，就显得相当有格调了。再者，太阴山又在扶摇脚下，看在扶摇的面子上，各大门派恐怕真会给他网开一面。严征明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唐枕看似公正，实际有心放韩渊一马，便放了心。严征明看了韩渊一眼，心道： 死不了了，让这王八蛋受一个月的风霜雨淋也是活该。走吧。 太阴山下，众修士渐次散去，唐枕受邀与扶摇山众人一并前往扶摇山就职。天地人三把锁全开，严征明在山脚下不动声色地深吸一口气，程前在没人看见的地方轻轻地扶了一下他的腰。掌门印中星辰变幻，历代神识重叠在一起，与那座山遥相呼应。早年流落江湖，因怕人觊觎而不敢提的故地，如今终于正大光明地重现人间。再没有人敢不请自来，再没有人敢侮辱轻视。百年来，严征明无数次地在三道好像永远无法开启的封山令面前束手无策，无数次绝望，也无数次怨过师父。直到此时，他才明白其中深意。若他未经琢磨，如何能接得住这样厚重的祖宗基业？轰然巨响，扶摇山开了。人间百年，山色依旧，鹤立枝头在山间雀跃来去。半山腰上，龙飞凤舞的扶摇山牌隐隐绰绰，山下还能依稀看见师父那与周遭格格不入的不知堂茅屋。百年来，此间时间像是停止了，一切好像没有丁点改变。他们当年没有带走的道童原本势力在山门两侧，伸了个懒腰，好像才从一场短暂的打盹中醒来，震惊地看着当年少年离家的几个人，几乎不敢认了。封山令随风而散，冻结的光阴终于如解冻之水再次汩汩流动起来。远处的韩渊孤独地坐在十方阵中，静静地抬了一下头，竟已经泪流满面。严征明离开扶摇山的时候不到17岁，20出头凝神御剑，面貌长成便再没怎么变过。如今他元神踏入剑神域，眉目没有被岁月染上一丁点的痕迹，气质举止却已经天差地别。两个守门的小童对视一眼，心里都有点犯嘀咕。扶摇山是个少有外人来的世外桃源，小童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大能，主人又都不在家。两个少年有些战战兢兢，迟蹰了半晌，年长些的才壮着胆子将同伴拦在身后走上前来。他不敢抬眼，恭谨地一一到地，客客气气地说道： 我家掌门昨日才出门云游，不知归期，诸位仙人今日来得不巧了，敢问仙人名讳，日后定当禀报。 年幼一些的小童不过才12、13岁，小圆脸上稚气未脱，在几步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他们一行人。严征明喉头哽住了，他很想说一声你们连我也不认得了吗，可是话到嘴边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也想不起这两个小童的名字了。他像是回到了前生，隔着百年望穿望去， 一切都有印象，却又隐隐绰绰的不那么真切。 民间说的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滋味吧。 突然，那年幼的道童眨了眨眼睛，大惊道： 哎，童文大哥，这个人好像咱们家少爷呀。 哦，是了，这孩子叫藤黄。 严征明恍然想起来，这些道童本来都是严家的家奴，他离家时家里精挑细选了一批送了来，他也省事儿，调色盘似的给每个人安了颜色名。那时候他被宠得无法无天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，他一个都不往心里去，自己起过的名字转眼就忘，没心没肺极了。少爷这词不知多久没有听见过了，一群人听了全都笑了起来。 哎呀，扶摇山封了100多年，与你们不过一天一宿，看来啊，过得不知今夕何夕了。现如今他不是少爷，是掌门了。我是李云，还记得吗？ 百年？ 藤黄睁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呆立半晌，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扫出去，正看见扶摇山下一棵大槐树，合抱粗，枝繁叶茂。藤黄盯着那大槐树愣了半晌，忽然喃喃地说： 那是掌门临走时栽下的，他说等那棵小树长大几圈，你们就能回来了。 如今已经亭亭如盖，藤黄徒劳地伸手掐算片刻，不知算出了什么子丑寅卯来，这才抬起头，艰难地试图从每个人脸上辨认出一点熟悉的模样。 你是二师叔，还有三师叔。三师叔不是前年才和掌门上山吗？才这么大一点高，天哪！ 他的目光落到水坑身上，犹豫着没敢叫。 我是韩檀。 藤黄虽然有些猜测，见了这一夜长大的人依然有些消化不良，那年幼些的小道童却直言不讳： 少爷是掌门了，那韩掌门呢？还有四师叔没有一起回来吗？ 此言一出，所有人的神色都暗了暗。藤黄机灵，最会察言观色，一见此情此景，立刻给了同伴一巴掌： 就你话多，快去山上报信，让他们都别偷懒了。少爷，掌门他们回来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